街上，外面下着雨，犹如我的心在滴滴。亲爱的，你在哪里？闭上眼睛，全世界都是你。不知上天何时会把我带走。我会努力挣脱自信给我的枷锁。我最亲爱的人，请你不要走，你要走请带我一起走。我最亲密的人，请你不要走，你要走请带我一起走。到天涯海角，我俩永不分手。到天涯海角，我俩永不分手。 格朗他是刀郎的师弟，和师兄刀郎完全不同的风格，富有亲和力，优美而独特的嗓音，唱出了他人生的坎坷经历。帅气偶像加实力唱将，这就是格朗他的一首用心创作的新歌《亲爱的，请你不要走》。上榜四周得票63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广东综艺传媒王百合《天河之恋》。天河之恋这首歌的词曲意境非常的空灵优美，王百合的演唱更使得这首歌曲尽显飘渺，一首悦耳动听的抒情歌曲，极具有音乐色彩的前奏把听众引领到了一个特定的爱情画面当中。王百合用一种举重若轻的演唱方式诠释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那淡淡的愁不仅仅是伤感和不舍，同时也是一种力量，这或许呢正是歌手王百合独有的魅力。王百合《天河之恋》上榜三周得票70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广州星月演艺陈雅芬《苏格亚奇奇格》，命中注定遇见你。 天来白云先下了甜蜜， 匆匆中你走来相思又帅气， 认真的表示你有情也有意， 慢慢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的生命之中注定遇见你，今生今世只想和你在一起。我没有准备那些甜言蜜语，只能让我爱你胜过我自己。 生命 些甜言蜜语，只能让我爱你胜过我自己。 我的生命之中注定遇见你， 遇见你， 今生今世只想和你在一起， 在一起。 我不要你的承诺花言巧语，只要一生守护你永不分离， 不分离， 只要一生守护你永不分离。 歌手陈雅森携手苏格亚齐西格推出了这首单曲《命中注定遇见你》。这首呢由两个人共同作词作曲的歌，用朴实的歌词传递着缘分的奇妙，爱情的美好。在此之前，两位好友一直期待能够合作一首歌，这首歌也算是圆了他们两个人的梦想。虽然说是第一次来合唱，但是那种自然流露出的默契让听众都是非常惊喜的。上榜两周得票777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七名。第六名滚石唱片郁可唯《电梯》。 曾经相爱，相厌后相弃，都是命运的蝼蚁。庸碌奔忙中试过几次身不由己，所以宁愿假设你好过真实的叹息。 生活的每一天都会发生一些故事，就让《电梯》这首歌舒缓动人的歌声带你游走在高高低低的空间里，在一次次擦肩而过的时候遇见最真实的自己，让郁可唯曼妙的歌声陪伴你，拥抱城市的温度，勇敢地去做自己。郁可唯《电梯》上榜五周得票834票，下降五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02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是来自北京节节音乐歌者谢玲《三月的风》。 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过那高高的山峰，吹开往事尘封的梦。 2017年，歌者谢玲带着他的原创歌曲《三月的风》走进了听众的视野，用他那朴实而不失华丽、柔情而又不失阳刚的歌声，表达出人们对于新的一年的感悟和态度。正如这首歌当中唱的那样，风，三月的风，吹走了冬季，带给你春意，忘掉那寒冬，落叶的孤寂，迎着风雨，寻找你自己。我想春天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生命力的季节，也是一个美丽又神奇充满着希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听到谢玲《三月的风》真的很欣喜和舒服。上榜三周得票89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维肯音乐王野《不是过错的错过》。 不能让我断了想你的念头，是当时倔强不肯说，想你不是突然却无 处可说。回首那些年的懵懂，这些年的匆匆，感受不是过错，是错过。爱你是我当时放手的理由，想你后悔当时不懂得把握。我保持沉默是逃避的内疚，不知这样是不是可以把心掏空。 这首歌通过王野充满着情感张力的演唱，让人听了之后啊，仿佛置身于电影的场景当中，是一首充满画面的渲染力、感情浓烈、演唱难度极大的催泪情歌。这是来自王野演唱的《不是过错的错过》，上榜五周得票92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如果我消失》。 今夜的苦海像是情书，又要说真的，有同样感触。这一切也许都是个错误，却在伤害一个付出的无辜。一脸模糊背影的孤独，告诉自己要坚强不能哭。脸上的雨水也是无助，你给的痛楚我独自背负。如果我消失，脚步来生变成陌路。如果我消失，你一定会哭。今生有你，我知道已经很幸福。 谢有才一直在为他热爱的演出事业奔波在大江南北，他带给每一个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爱的信念，哪怕经历再多的风雨也不改爱的初衷。谢有才一直执着自己梦想的成熟男人，将会以他成熟男人的嗓音和沧桑男人的坚韧力量打开歌坛的一片新天空。谢有才，如果我消失，上榜八周得票97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本期第二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娇，我爱的男人变了心。 男人 多情，或你太过多情，这是你虚伪的爱情。 陈娇，她是粤港澳的资深影视歌三栖女明星，毕业于河北省艺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之后呢签约于香港东方魅力，担任旗下美少女组合东方妞妞的主唱成员大妞。从小就学习舞蹈，可以说是舞蹈功力了得，当然唱歌也非常的好听，她也一直在努力。陈娇，我爱的男人变了心，上榜11周，得票1011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0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恭喜台湾飘儿音乐任成浩、任海。 该与不该，我不明白，去了又来，左右徘徊，有人想不开，有人放不开。有一片海叫做人海，有人失败，有人忍耐，被谁安排，被谁主宰，已无力承载看不见的未来。现实太多无奈，把我变成无赖，脾气越变越坏，朋友变见外，生命太多伤害，自己找到活该，谁也别说未来，就说现在。 电影《江湖之义字当先》影片一经上映以后呢，就收获了观众的广泛好评，因为这一部影片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和观赏的。主演之一任成浩也演唱了这部剧的主题歌，就是《人海》。这首歌曲啊，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希望那些迷茫的朋友们能够寻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一点也与影片《江湖之义字当先》正能量传递的主旨相得益彰。人海浮浮沉沉，希望更多迷茫的朋友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看到未来的希望。任成浩、任海上榜10周，得票1033票，上升2位，夺得第10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支持您喜欢的歌曲，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港台榜再会。 把我变成无赖，脾气越变越坏，朋友变见外，生命太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大清广播电台 FM98.6、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台湾飘儿音乐、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三奴公社、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 你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10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节目一开始呢，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02期港台榜的排名，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相信音乐，五月天，萧敬腾，凡人歌。 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冬令鸟一声而分飞燕，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甘愿。我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遥遥成仙。 天和萧敬腾合作来演绎李宗盛的经典《凡人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全新的摇滚风格燃炸，送给每一个凡人。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823票，第九名滚石唱片831，不关你的事。 不关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温厚越多心痛，别再放纵伤口，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别想太多，没有你没什么，我不脆弱，不惊心不动魄，只是累，偶尔不太受够。都不管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温厚越多心痛，别拆封旧伤口，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就都足够，把心事藏进我微笑带过，就说谎别说破，就让我继续埋下伤口，请不要再闯进我的生活，请不要嘘寒问暖关心我，从今后我们之间剩下我，关于你的事不关于我，不关你的事放我独自 寂寞。 这是831为电视剧《浮士德的微笑》所演唱的片尾曲《不关你的事》，上榜两周得票8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华纳音乐，小雨，宋念宇，同在，跳空进榜第八名。 从那一天我就知道了，害怕就不再了。从那天我也知道，我们都会记得，会记得。你曾一直想着我，我也是你一路上的黑暗，心会解开。 每一次等待都是一次期待，学会理解和感受，无论自己世界周遭的环境多不完美，他用音乐与我们同在。这是来自小雨宋念宇同在，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888票。第七名，索尼音乐信，白色情人节。 总说人有梦想要追，这个理由我无言以对。想走我不会再靠背，顶多唱歌配合些泪水。我说过可以一起撒野，唱不完副歌不算干脆，就逞强留 嗨，大家好，我是信。对于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在白色情人节能够过得非常的开心，找到你的另一半。 信，白色情人节，上榜三周得票90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中视文娱国际传媒 FS 组合，还你自由。 还给你你想要的自由，是时候说分手，别再埋怨彼此，给的爱足够。爱情并不是在作秀，感情的尽头就放手。感谢你曾经陪我走过每个路口，你的温柔 FS 组合的《还你自由》上榜四周，得票93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02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的歌曲是来自启示娱乐郭嘉问《幸福小手》。 每个春夏秋冬，他给我依赖，没有一天不给我厚爱。妈妈不在，我陪老云台，望见他怒怒倾寒那街，幸福小手捉紧他那面。在这一刻，他已最重要。伴唱弯月夜，我看情于心酸，娃娃不可哭，也仍要笑。被他双手紧紧拥抱的心笑，娃娃不可哭，也仍要笑。 郭嘉问的这首新歌叫《幸福小手》，在妈妈眼中，一双娃娃的小手比卡车的钻石华服更加的珍贵。可惜的是呢，娃娃有的时候恃宠而骄，任性妄为，往往也令他又爱又恨。这个题材呢，是我们由娃娃的小手拖着妈妈开始，到经历了失意、管教及觉悟以后，长大了仍然愿意拖着他、爱护他的故事。愿天下人有妈的孩子永远是个宝，有宝的妈妈永远没有烦恼。郭嘉问《幸福小手》上榜四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潮水音乐张信哲《夏夜星空海》。是张信哲2017年的第一支音乐作品《夏夜星空海》，是为戏剧《那片星空那片海》演唱的。上榜五周，得票101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华语世博泰和音乐郭美美，《我会一直想你》。 每个人都要面对挚爱转身，去学会告别，只是过程。 拥有 想念越来越没意义，显得多余。我会一直一直想你，毫不回避，等感受一点一点分解，变成真心。 关于这首《我会一直想你》的创作历程，歌手郭美美特地邀请来了金曲奖的作词人姚若龙来作词，严小磊作曲，一起为歌手郭美美量身打造这首纯爱疗愈情歌。细腻的文字诉说着爱本没有由来，情不该计较输赢，伤情疗愈至深，也令听者动容。这是来自郭美美的《我会一直想你》，上榜六周的票10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亚神乐杨乃文《如一》。 也不算是对，也不算是错，也不算。 这首歌的 MV 呢，是由导演黄忠平操刀，整体的画面呈现简单却不失随性的风格。音乐录影带以交错重叠的手法拍摄出了雄伟壮丽的山河，杨乃文专注的神情流转在每一个镜头里，表现出他一路走来对音乐对世界的坚定帅气无畏的态度。杨乃文如一，上榜六周得票114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102期金曲榜港台榜的排名，恭喜海蝶乐 By Two 桃花旗袍。 桃花无力桃花无旁，所谓语言在水一方，很坚持不忘，此之如狂，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古风自赏，美梦留伴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桃花满琳琅，和风铃响起你在何方。幻想那件桃花旗袍，青丝雪花给人家笑，粉色围绕锁春光舞蹈，黄旗脚尖上风风的跳，桃花满面蝴蝶知道，诗情画意惟妙惟肖，桃花旗袍爱的味道，我等的你终于来到。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 清风飘摇， 桃花这是缘分里最曼妙的寓意，旗袍呢是中国衣饰最婉约的哲学，两者在音乐上的结合就如同最强华人双胞胎唱跳组合 By Two 遇上了内地最摇最电的耀乐团，迸发出了这首桃花旗袍，让你的眼前一亮却又耳后余音。桃花旗袍编曲当中的鼓点整体的节奏呢，就像是轻跳的起伏一样，让人听了之后心率加速，大口呼吸，仿佛在初见心上人的那一刻卸下防御，打开心，神魂颠倒地忘记了呼吸，只被直觉深深地吸引。 By Two 桃花旗袍上榜六周，得票1189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0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冠军。支持您喜欢的歌曲呢，欢迎您加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遗落，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在北家湖畔， 足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北站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北站湖畔。 Look at you all, see the love there.